花生当饭食，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。HKPenis.com， 我系探长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nis.com。 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好啦，翻到嚟啦。咁我哋头先又见到另一条片，仲即系嗰个疑点仲更加明显。我哋咪睇睇咧，又睇下先。 咁啊，继续讲埋佢先。 好啦，吓呢个我哋嚟啦，喂！真系停喺度做乜鸠啫？你架车喺度，做咩我停喺度等嗰个汽油弹啫，大佬啊！呢个真系非常之好笑嘛！好啦，就咁啦，系。唔系你唔知佢无端端停喺度等个汽油弹做乜鸠？ 唔系呢个就系我第一个怀疑 啦。系咯，啊。 我谂即系做场戏咧，即系你做得似模似样啦。系嗱，如果你真系对个政府咁愤怒，如果你真系政治 issue 嘅话，你应该系掟中联办、掟特首办、掟立法会、掟警总 府嗰啲吓。 喂，呢啲真系有意思噶嘛？佢掟个警车嚟托咩？阿哥，所以你一睇先知系唔对路噶，系咪？香港老实讲。因为过去嗰、那个治安系非常之好，所以咧其实呢啲都唔系保安好严密嘅地方嚟嘅。你真系要走去掟呢、這个林郑月娥嘅官邸咧，即系以前嘅港督府咧，系非常之 easy 嘅，揸下车喺即系花园道嗰度咧，跟住一掟埋佢就搞掂噶啦。吓，系嘛，就乒乒乓乓起火噶啦。咁你又带出你所谓搞恐怖活动嗰种效果噶啦，系咪啊？咁但系呢单好明显系流流地嘅啦。嗱，我啱头先话点解未讲完咧，仲讲多少少咧就系、是。我記得我僆仔嘅時候咧，啱做緊學聯嘅時候咧，就係、是、喺六四嘅時候，記唔記得我哋當年有個所謂、本來有個所謂三罷行動，罷工、罷課、罷市。我唔記得嗰日係定咗係幾咧？六月幾咧？總之六四完咗之後嘅幾日之後嘅。 嗯， 最後咧就係華叔咧 call off 咗佢， 係取消咗佢 就係、是、因為咧喺旺角咧係有所謂嘅騷亂。 嗯 嗯。 咁我就最清楚啦，因为点解咧？啱学完个会所咧，就喺呢一个嘅弥敦道噶嘛，就喺近住太子地铁站附近噶嘛。 嗯， 咁连嗰啲汽油弹啊，或应该咁催泪弹 ，sorry， 嗰啲烟你都喷到上嚟学联咁滞。我哋嗰阵时系几楼？应该系八楼。OK， 连嗰一刻咧，我嘅 moment 系一个 moment 咧，觉得 I call off 咗佢啦，大祸啊香港！啊！即系我哋争取中国民主，唔会搞到自己都搞唔掂嘅时候都唔掂。所以佢哋班阿华叔佢哋一 call 话：，喂，开咗几多招待会，我都有份去开嘅，即系 call off 嗰、那个。哎，后屘事后谂咧就后悔。 嗰阵时你揸庄啊嘛， 其中一个啦，即系梗系阿华叔大佬嚟啦，大佬、我哋僆仔啫嘛。但系嗰阵时候后屘事后谂咧，就觉得咧系唔对路。第一，我曾经喺嗰晚咧系落过街，我唔记得嗰晚系几多号、大家可以 check 翻。嗰晚我落个街咧，我觉得啲人咧，除咗识嗌打倒李鹏呢句之外咧，系唔识嗌第二句口号嘅。第二咧，就是、个个咧系左青龙右白虎嘅人嚟嘅。 即系嗰啲系， 即系全部有晒肌肉， 类似黑社会啦，即系可能系 疑似啦吓，我唔敢讲啦，系咪？个个都话我即系估嗰啲人，大佬你会真系 check 到咩？除非差佬啫。第三个怀疑咧就系、你咁大镬呢、這个搞到旺角骚乱之后，事后一个人都冇起诉。冇理由噶噃、你掟埋催泪弹咯。嗱、呢一个 instant 咧，就俾我个教训就系话咧，如果佢要恐吓你嗰班主持嗰班人，等你哋自己都脚软嘅，嗰次系好成功的。好似话港督韦奕迅咧，系亲自打俾司徒华同佢讲，你 call off 咗佢300万咁多。嗱、喺港英嘅年代，佢都适用呢一招。嚟嚇怕你哋啲人嘅話咧，喺而家特區政府嘅年代，點會唔做啊？我哋事後先慎笨啫嘛，我同阿長毛啊，或者係嗰陣時候，即係佢所啲激進派就，唉，真係戇居啲王爺，分明係俾人哋即係裝彈弓嘅大哥嚟。根本嗰啲人係佢自編自導自演出戲出嚟噶嘛，淨係識得嗌一句口號，打到李鵬，跟住左青龍右白虎，跟住搞咗個騷亂出嚟。掟呢、這个汽油弹，跟住其实就系想将你嗰个三霸嘅行动嘅声势系减弱，甚至乎说服到连司徒华咁老屎忽嘅人都俾佢吓一吓，喂出事噶、跟住即刻 call off 佢。嗱、嗰次我哋事后谂咧，全部人都中晒计，包括小弟在内，我其中一个遗憾就系呢个咁戆居都俾人装到嘅大佬。嗱、你呢一次咧？明显地咧，系想再制造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气 效果吓， 系嘛？虽然你话好容易俾人踢爆咗佢，即系成条桥系唔对路，但系你唔好话，听日可能继续嚟嘅，今日凌晨可能继续嚟嘅， 可能喺呢个游行完先吓、有啲又有汽油弹都 唔 出奇。 唔止咩啦，其实好似系呢一个系咪前年定系旧年啊？系咪习近平嚟嘅时候咧？嚟之前个礼拜啦，都系无端端有一啲。叫做係不明嘅炸彈物件啦，即係喺唔知有次喺碼頭啊定點樣嘅？ 咪有一次就喺、這個亞視嗰個豪衝舊廠房咧，就話有人即係整炸彈嗰、那個就 係啦。跟住好似有一次係邊個啊？我唔記得咗舊係阿嗰陣時阿邊個大粒麥定還是係習近平嚟啊？係嘛？即係之前 係 有 唔係呢個就係中你頭先個。analysis 嘅第二個講法咯，就話你 justify 到佢 ，justify 到差佬用一個 歇斯底里 強硬嘅措施去管制你個遊行咯， 係啊， 同埋佢入為咗佢日後嘅鎮壓鋪路咯， 係啊， 係咪嗱？老實講，佢要搞彎你咧，唔係出唔到幾條橋嘅啫。一而家咁樣講，即係搞呢咁嘅事情嘅小動作。第二就係當日都可以繼續做噶。佢揾一班人 ，OK 蒙面嘅，揸住港独旗帜嘅，咪掟咯。喂，我哋嘅群众都会散嘅、哦，你见到咁，喂大佬， 你烧亲人都惊噶，大佬啊。 喂，佢用呢招就得噶啦，跟住差佬就全面镇压咯 ，stop 你嘅游行咯。 唔系，即使你搞手，你都会解散游行啦。 你睇下边个阿黄秋生点讲？黄秋生讲得几好笑噶嗱，乜做咁大咁严重件事嗱？因为其实佢有警严厉谴责啊嘛，系嘛？咁大镬都系严厉谴责噶咋，系嘛？咁以后啊，嗰啲差佬啊，着定防火衣得啦。喂，嗰个鸡尾酒唔系一般人识整啊，我哋手法同速度都好专业啊。如果我哋搭拍戏做呢啲危险嘢啦，要嗰个准确同埋速度，好有经验先得。2.1 就是警车未到之前呢，那条友已经着咗支嘢过马路，去边行到一半见到有差警车就转行返转头，一滑就本来唔系要掟警车，因为呢种鸡尾酒呢点着就要掟㗎啦，条友仲夠胆攞住过马路，仲要当住揸住蜡烛咁好淡定，目标极可能系马路对面嘅嘢。 即系警察 局，即系警署啊！ 咁啊，即系嗱，咁都系啊，系嘛，好合理啊！呢个咁嘅怀疑咯，系咪？ 咁唔紧要，即系就算你话系咪掟警察总部或者系掟嘅警车，其实你都有目的， 都 系 警察啫，都系掟警察。 搞散我哋嗰个游行嘅啫，系咪？吓，咁所以你问，喂，开始我觉得佢哋系做紧嘢嘅，不过佢就唔系从。同你反驳呢个逃犯条例嘅角度去搞，而系从你成个运动嘅人多人少嘅角度去搞，令到咧第一筛出咗个问题，转移咗个事实，即系正如头先我咁讲，喂，好有可能当日佢报一扎人出嚟，佢唔会揾黄师蓝师噶，佢扮黄师得噶啦，扮反对逃犯条例，跟住嚟搞你嘅群众就得噶啦，咁我哋就好大镬噶啦。 嗯， 系嘛？佢用翻呢一个汽油弹嘅方法，周围掟，系嘛？佢、有十个、八个好冇有力嘅，跟住前面有一扎人拦住，咁掟埋。 所以咧，就你 佢掟铺头咁点咧？佢掟轩尼斯道沿途铺头咁，你叫大镬啦。 系啊， 嗯， 点搞啊？ 跟住啊，我哋见到啱啱又有一啲即系人啊，喺网上面发放一啲 WhatsApp 啦，系嘛？周围散播啦，譬如我 cap 翻呢张图睇下，俾大家睇下。 系，我记得就系呢张。 网上有消息流传，有外国政府用几亿元资助， 个资字你个字写错， 屌你老尾，真系专业啲老心。本地嘅组织策划六月九日大游行发生暴动，咁请劝家人同埋学生唔好参加，请大家留意有冇人制造或者运送大量嘅可作武器，例如被削尖铁枝或者系木棍。特製盾牌同埋汽油彈等等，係嘛？如果發現呢類咁樣嘅異常行動咧，要通知警方啊，就勸佢哋唔好行啦。喂，即係講到好似阿邊個喎？ 唔係嗱，呢一段嘢咧，我記得咧，我睇過嘅， 係好似中速楊子咁樣樣喎，又嚇 係， 但係就假製喎， 早過警車被掟汽油彈之前，係尋日定係前日我睇到啦，已經，我已經覺得係有啲古靈精怪嘅， 係 唔知係發生咩事嘅。因为呢个是完全同个运动咧系唔系好配套嘅一样嘢嚟嘅，即系我哋个运动系喺今时今日呢个 moment 根本系需要靠呢一样嘢嚟搞噶嘛？ 使乜啫？我哋人够多啦，已经系嘛？即系你净系见到啊，即系嗰个叫联署，喂，即系嗱，有啲人就话联署勾签啊，即系好似仇思达嗰啲啊，又话可以造假，学阿周融啊，咪呢个唔系话净系讲联署人数，而呢个嗰个系成个运动。你话嗰个叫做系造势，其实系草人嘅一个动员嚟噶嘛？因为其实讲真，你自己揾翻你自己冇效啊，嗰种认同感啊，其实啊，嗰个雪球效应先劲啊！嗰个系当然你可以假造假，但系造假系会做唔到个雪球出嚟噶嘛？ 嗯， 系嘛？但系如果你话喂睇到即系后日嘅游行系越嚟越多嘅时候，咁你咪知系咪造假咯？系嘛？喂，你净系讲啊，阿郑若骅嗰间冇效啊！联署嗰啲人啊，已经二千几人啦，大佬。 冠军啊佢。 系啊， 冠军。 阿林郑更加唔，林郑都有吓，但系未至于啦。但系你哋都证明咗阿郑若骅咧，点解咧？呢几次嘅立法会啊，嗰个特别大会都唔出嚟，就有得呢一个阿李家超嚟鸠噏。阿李家超鸠噏啲乜鸠咧？嗱，上个礼拜都样衰噶啦。人哋阿万必已经问佢：喂，大佬，中国有冇司法独立？跟住你话外国嗰啲嘢，我唔讲喎，屌你，外国嚟嘅咩？大佬，大陆系吓，咁跟住咧，隔几日之后就话啊，其实中国嗰个司法独立评分都唔低嘅， 系全球排咩三分之一 以上 啊， 大佬啊，你啲嘢呃唔到人噶嘛，系嘛？ 佢就系因为俾阿万必问完嗰个问题， 吓、啊，终于查查系咪？ 但系同一个调查里边咧，竟然咧中国咧系尾几嘅人权状况。 系啊，用用 中 咩 计价？其实系，同埋而家大陆最近做紧个司法改革啊，就话咧，而家系可以缺席审判添啊，而且有三类人咧系可以即系做缺席审判嘅，其中一种咧就系逃犯， 亦都可以延长嗰个追索期。 系啦，咁好啦，如果系咁样嘅话，你系咪走去送终去方便佢做呢样嘢咧？咪呢个系非常之无耻啊嘛！啊，李家超系 咪所以咧？ 你成个建制派嘅阵营咧，包括即系呢一个嘅宋中三人组， 冇人敢出嚟讲啊！ 宋中三人组不停讲啦， 唔系郑若骅缩啦吓。 但系咧，基本上咧，佢哋系咧讲一次就衰一次嘅。 系啊， 讲一镬就死一镬，大家系如数家珍啦，又话啲人唔明啊，又话啲人唔识啊。是咪？跟住又攞中國嗰啲， 即係唔好有色眼，唔好用有色眼鏡嚟睇呢個中國啊！咁樣 又話有陽光司法，喂大佬啊！真係老實講，呢、這個真係一場好好嘅 general education。政府點樣公開向啲公市民同埋社會大眾，甚至全世界係講緊大話？所有嘢都係你唔識嘅，係得我識嘅啫。係 咪 見你又唔敢見？嗰三十個立法會嘅立法 選委，法律界嘅選委， 咁啊辣到～即係而家連呢、這、一個喂律師會出聲，律師會啱啱改選完㗎，而律師會改選完之後有四五個係中聯辦 handpick 翻嚟㗎，都唔撐李宋忠。 根據張學明咁講嘛， 嚇、啊，跟住去到琴日個黑衣大遊行3000人啦，3000人當中仲要有啲咧，原來係律政司嘅人員嚟嘅喎， 十個 同埋嗰啲檢控官嚟嘅喎， 係現役嘅喎，即係現職， 即係等於鄭若驊嗰啲同事喎，佢啲下屬喎。喂，所以点解呢条友唔敢出嚟啫？喂，因为而家连啲下属都睇佢唔起啊嘛。 仲有咁当然，因为佢好多丑闻嘛。 咁当然系啦。 佢仲点出嚟解释啫？ 咁当然系啦。 好心你又老实讲，唔该林郑月娥醒醒定定，你又搵个好少少嘅律政司啦。 嗯。 你咁多丑闻嘅，买屋老公又唔申报，跟住发觉你自己嗰啲job 又未做晒，又唔申报，跟住之前一上任已经有第一单。喂，你解釋就冇啊？ 嗯， 我叫呢條友點解釋啊？同我，你冇曬 credibility， 冇曬 integrity， 點解嗰啲人話佢嗰幾間母校啲人係簽名簽最多啫？包括林鄭月娥、鄭若華或者阿李家超嘅九龍， 就係想同你為劃清界線， 因為 想同你一齊、啊。 我哋收以為伍啊！ 係啊， 我好醜啊！如果我係同你同一間 界線啊，真係要劃清界線嘅大佬啊！ 阿哥，喂！全世界只系你先明嗰条法例究竟系讲紧乜嘢？ 啊， 喂，唔需要其实识法律嘅人，先至可以评论到嗰样嘢噶。哥，呢个世界如果唔系大佬啊，全部送晒俾啲律师，由啲律师决定。 唔系，而家系律师会同埋大律师公会都反对啊嘛。咁你 因为有啲 legal 嘅 technical 嘅问题，我哋可能唔系好熟。 嗯， 包括咩嘅情况之下，法庭可以把到关？喂，呢啲我哋一定唔够。 哦， 冇咁熟啦。 其实有个重点。 咁所以咧，先要啲律师出嚟讲啫嘛。但系对一个普通市民嚟讲，呢啲人唔需要揾个专业都已经理解到啦。两地嘅司法制度系唔同嘅。喂，大佬，我连个律师喺大陆啊，嗰啲维权律师都俾人拉埋嘅。你唔使指我送俾你去审啦，系嘛，大哥？ 嗯， 你使乜我一定听律师讲？律师只系 technical 话俾你听，好清楚嘅。表面正功成立，我就 唔系喎。你要明白喂，你话你中国啊 ，OK 话就话系全球即系呢个法治排名三以上，但系今次呢条条例修改咧，唔净止包含中国，全世界都包含咧，北韩都可以送去北韩噶， 仲有、 世界任何司法管辖区都可以送过去噶、 啊。最近苹果日报咧，大家唔知有冇睇到啲即系细细嘅 argument 咧？其实我觉得咧好重要。喂，中国嘅入籍唔入罪嘅比率 系啊， 系0.几%。是零点几，同埋喺佢嘅角度嚟讲，系冇政治罪行噶。你所谓国家安全嗰啲，全部系刑事罪行嘅一部分嚟噶。所以李家超其实冇呃我哋嘅屌，佢话我唔会送啲政治犯嘅屌，因为喺中国嘅角度，呢啲根本就唔系政治犯嚟、政治罪行嚟噶嘛，嗰啲系刑事罪行嚟噶嘛，大佬。 咁呢个咪就系听之前啊嗰、那个咩宋如安啊，即系呢个外交部驻港副专员，佢又喺度讲啦，就系话。喂，唔即系啲人问佢啊嘛，嗰啲外国记者问佢，究竟你会唔会送咧？即系呢一个阿黄之锋啊，同埋黎智英翻去啊嘛，咁佢又点讲咧？佢就唔话，我唔会因为政治理由唔送翻去。佢就咁讲，我唔知佢有冇其他嘢、啊， 同埋点样定 義政治呢？即系点样 咩？点 样话其他嘢？点解无端端会咁讲咧？ 即系有瞒税啊，有呢个包二奶啊， 唔系即系 有诈骗啊，嗰啲咁嘅嘢咯。 点解你即时会用呢一个咁嘅方法会回答啊？即系喂，其实呢个就系、是、喂你嗰、那个即系喂你真系说漏了嘴喂，即系你本身你都谂住想搞佢噶啦，只不过咧揾其他嘢嚟搞佢，系咪咁样样咧？ 呢个系其中可能性。 喂，呢个非常之明显啊，佢咁嘅用意系，同埋喂你讲翻琴日啊嗰啲咁样嘅即系法律界人士，你见到个个都框框声啊，大家睇呢幅图啊，大佬喂落应监。 跟住呢個資深律師，喂，資深大律師其實香港好少嘅，其實係嗰個咩朴智係嘛，仲有何佩謙，何佩謙做埋公職添啊！呢條友本身都係即係建制中人添啊，其實係咁啊，咩徐嘉琪啊、黃福音啊呢啲，喂，全部都係喂大佬框框聲嘅大佬啊！喂，你點能夠話佢哋唔即係冇睇過法律俾人誤導啊？即係如果你講普通法嘅問題，你要講移交咧，嗰、那個最基本嗰個原則就係你被移交國家嗰、那個人權狀況同埋嗰個公平審訊，呢、這個係必要嘅條件嚟嘅。 唔係，同埋好簡單嘅啫。嗰陣時話做嗰六七個改動，其實實際上你只係將個追索期同埋嗰個定罪嘅刑期變咗七年，同埋係追索期咧係三年啫嘛。其他嗰啲口噏噏嘅嘢，你點解唔敢擺落去 ？OK， 包括係 無罪推定，包括係公開審訊，包括有 權律師代表嚇。 嗱、啊，我求其舉幾樣，我唔記得曬，因為佢發過去都係口噏噏嘅啫嘛。點、解你唔寫落去？點解你唔敢寫落去啫？ 要保持呢個靈活性啊嘛。 有咩需要靈活咧？喺嗰個問題上邊， 唔係你靈活， 喂，呢個係基本保障人權嗰樣嘢，你靈活嚟做乜嘢咧？所以你使乜識法律咧？如果评论呢单嘢嘅时候， 唔需要啊， 系咪啊？系唔需要嘅。喂，而家个问题就系、是，因为香港有好多人咧都系信专业嘅，呢个系事实。就系、是、因为有啲专业嘅人士话俾你听，喂，呢个嘢好大镬。咁而家你连不嬲赞撑呢个政府嘅律师工会，不嬲反政府嘅大律师工会，喂，全部扑晒出嚟。嗱，你唔好信呢啲人啦。OK， 全世界咁多个政府，欧盟搭欧美。喂，你见嗰七啊几个里边有几边几个赞成啊？除咗詹培忠个仔嗰个咩话，巴布亚新几内啊？ 詹佩伦吓， 巴布亚新几内啊？咁系咪？屌佢咩？ 巴布亚新几内啊嘅名誉领事， 即系佢冇派真嘅领事嚟，就反入即系委任啲本地香港啲人做。 即系呢啲就系吓呢啲山寨领事啦，叫做系啦。咁啊，通常咧，真系因为佢自己就太穷啦，呢国家 佢唔可以直接派，即系有钱 买官啦，呢啲叫买官啦，系嘛，买个领事嚟做下啦，咁样样，咁啊，即系系买得到嘅，原来系吓，咁所以即系大家睇得好明显啦，呢样嘢就系、 是，所以你呢一单嘢你唔出嚟嘅话，咁啊，我冇得救噶咯噃，嗱，而家我啊，老实讲，我呢近呢几日咧，无论坐 Uber 又好，去六四游行咧，啲人都问，喂，你觉得有几多成？系有机会搏噶，我都唔好意思唔讲，但系我就喺度事后我谂完之后咧，我就话：喂，其实我哋又唔应该睇嗰个运动究竟有冇胜算嘅情况之下，我哋先出嚟嘅。咁当然啲嗰啲人问得我嘅人佢明嘅，但系咧你都可以反映到，其实大家都有呢个心态。嗱呢镬嘢我哋搏唔搏到噶？呢镬嘢我嗱我赌一铺嘅时候，咁、会唔会输身家嘅？喂，老实讲，你问我，你副身家已经冇晒噶啦。如果从呢场运动嘅角度嚟讲。乜都冇噶啦，你而家 all in 嘅话咧，你仲有一搏，即使你剩翻1% 都好，10% 都好，点都好，呢一镬嘢，正如阿肥佬礼喺我哋嗰个笑看中南海咁讲， 唔系笑看中南海咩？呢一个 细说中南海， 中南海系啊， 啊，即系个讲法咁样，你当对香港嘅感恩都好啦，呢一镬嘢可能系你人生最后一次游行，而唯一一次呢一个游行咧。你仲系可以 achievable 喺可见嘅将来 achievable，即使系1%都好。你搏定唔搏 ？OK， 嗱，你唔搏啦，六月九号你唔去咧，其实你系举手投降嚟，即系我输噶啦。OK， 我万念俱灰，准备移民走佬，因为就不理世事。不过而家问题就系呢一条条例，就算你不理世事都好啦，你都会出事噶，系咪啊？反而我哋安全啲啊！因为我冇其他嘢啊嘛，大佬，用你头先个讲法就系我哋边有其他嘢啫、你其他嘢边样嘢屈得到我哋落去啫？ 唔系噶，所以其他嘢咧真系可以好多嘢嘅，即系你而家尤其系而家咧嗰个所谓中港融合嘅大环境底下咧，每一个人啦，即系你见到啦，即系之前讲呢一个叫做系大湾区融合。佢所謂大灣區融合咧，其實係包括好多唔同領域嘅啲專業啊，即係你學者又好啊，即係呢啲咁樣。 我正正係想講你呢個 point 就係因為有其他人喺嗰個工作同埋個事業裏面係同中港融合嘛。 係啊， 我融乜啊？我同佢融乜啊？我除咗政治嗰啲嘢，我同佢有關係之外，咁所以我話我嘅意思即係話，其普通人啊係好容易中啊。係 啊，好 容易中噶。 我哋好难中啊，因为我哋嗰啲好明显系 political 嘅理由啊。如果你要中我嘅时候，系冇其他嘢啊。我哋系，但系你哋先至大镬啊！你哋嘅细路啊，你哋嘅亲戚朋友先至大镬，因为佢哋所做嘅工作已经同中港融合嘅情况之下系密不可分啊。佢要喐你嘅时候。就用呢条条例已经搞得掂你 了，即系等于啫嘛，即系大家仲记唔记得旧年啊？即系嗰、那个叫做系浸大咪有一个反普通话嘅嗰、那个运动嘅，咁啊其中一条友啦，就其实系因为佢嘅搞手啦，系咪系咪学生会嘅即系比较高嘅位置，唔记得边个，唔系咪嗰啲副主席唔知啦，咁佢系学中医啊嘛，大佬啊。咁佢學中醫，佢係需要喺大陸，即係廣州嗰邊實習噶嘛，大佬啊！ 咁咪讀讀， 咁咪讀唔到咯？ 咁咪就是、即係俾你實習咯，而且喺上面揾人搞你咯。咁所以，喂，大佬，臨未送終啊，已經可以咁樣搞你啦，係嘛？更何況如果送咗終之後，咁你話幾恐怖啊？你話？咁所以就，唉，咁啊好大镬噶，咁所以就大家就记得，六月九号出翻嚟啦，系嘛，即系咁耐冇出嚟行过嘅，咁啊，即系我谂叫，就算好似阿肥佬礼嘅讲法啦，就是、报恩都好啊，即系你即系香港俾咁多嘢你，系咪应该报一次恩啦，系嘛，即系向香港致意啊，系嘛，叫做系，咁好啦，咁啊，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